花生多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冠。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都嚇走曬啲聽眾啊！真係咁 Q 門咁多數據，唉，講真，大局都 跟住又好覺得好失落， 越嚟越灰，係咪先？ 咁 啊，咁冇辦法啦，唉，講翻啲輕鬆少少嘅嘢啦。咁啊，土伯，你好似你睇你好似你放假期間，你都好關注奧運喎，係嘛？ 唔係，我因為係菲比斯搞到我走去睇繼續睇奧運。 嗱點解咧？即係你又游水嘅咩？你以前又？ 我以前游水㗎，我游蛙式同埋自由式㗎。 我以為你游乾水添。 我第你知我僆仔細個第一面嘅獎牌係游水獎牌， 係咩咁犀利？ 嗯，我仲戇居居嗰陣時候，唔中意跳水啊。 嗯， 咁喺個池邊咁樣咁硬過去咧。 嚇， 三年班嗰、那個老師咧其實唔識嘅。Andrew To 由呢、這個二十五米嗰陣時候，因為我哋個池得二十五啫嘛，就係呢個蛙泳啊嘛，即係空泳啦，係嘛？我都唔記得英文係叫咩，我唔記得咗蛙泳嘅咯。 嗯， 嚇 ，breaststroke 啊，好似係叫。不、一游就游第三番条嗰啲，即系僆仔嘅时候，真系奇怪嘅。咁就所以我就睇菲比斯咯，因为我以前咧，我近呢十几年嚟咧，我应该系好少睇奥运，因为每一次咧都系同我哋立法会选举撞嘅。 系、 除咗我真系我第一次僆仔睇奥运咧就系七二年。 系咯，你今年 就系睇史不知嘛，所以 that's why 我走去学游水啊嘛。 哦， 我见到史不知攞七面金牌咁卵劲，跟住咧我近年系好少睇嘅。 系， 即系你上一届即系一二年我又选紧举，零八年选举，零四年又选紧举。二千年又系選緊佢，都係撞奧運噶嘛？咁即係 why 我係冇乜點睇嘅。但係我反而睇到一個現象就係、是、咧，以前我哋我睇其他啲人啫嚇，我冇呢咁嘅感覺，因為我從來都唔係一個好民族感情即係好高漲嘅人啦。就係咧見到攞中國隊攞金牌咧，好撚高興嘅喎，個個話翻去咧係睇呢一個嘅阿梁錦松條女叫咩名啊？ 伏明霞， 伏明霞走去睇跳水睇下點攞金牌喎。喂，而家調翻轉頭喎，見到中國隊咧。系攞唔到呢個金牌嘅話咧，發覺大家都好撚開心嘅喎，好、心涼嘅喎。你有冇發覺呢個現象咧？我就睇 Facebook 咋， 係咁樣嘅喎。 咁確實係啊，你厭中啊嘛，事實上係。 喂，但係 咪兩？ 你諗翻諗深一層就係、喂，從來呢啲咁嘅體育項目、都係，尤其是啲獨裁嘅政權，全部都係借呢一樣嘢嚟銷售佢嘅民族感情嘅工具嚟㗎嘛。 唔係咁，呢啲嘢有先。 你睇下當年嘅蘇聯 啊。 今日嘅中國， 北韓都係添，你咁講， 北韓就即係能力低啲啦，大佬飯都冇得食得飽， 都有嘅， 即係你冇辦法，只可以借運動呢一樣嘢，即係作為呢一個嘅顯示自己一個國力嘅一個方法啊嘛，係嘛，即係美國世界強國啦，咁咪次次都係攞金牌，即係最多嘅一個國家，咁呢個好正常啦。 亦都係有錢項目，唔係即係容易攞贊助嘅項目裏面攞最多金牌啊嘛。 但係我第一點，我觀察今次嘅奧運咧，佢一個好奇怪現象就係我從 Facebook 亂睇嘅，大家喺度幸災樂禍咯。見到中國攞唔到金牌嘅時候，但係我相對翻即係好多年前或者係過去嘅歷史裏面咧，喂，大家又似乎係太過民族感情上腦喎。而家又似乎太過唔理性喎，幸災樂禍喎。喂，呢、這個比賽競技同個種族同個國籍有咩關係呢？咁樣點解要拉上咁密切嘅關係呢？其實呢咪同個政權係同一個鼻孔出氣呢？啲人應該要問自己一個問題喎。喂，我支持菲比斯，我同樣可以支持李寧㗎喎。我覺得佢玩得好嘅時候，係咪我亦都可以唔支持，我都會支持伏明霞㗎喎。喂，点解我哋会变成系同一个国家嘅政权，系同一个嘅角度去考虑问题呢？就系我哋借呢样嘢去显示自己嘅民族究竟系咪优越过人嘅咁样。嗱，点解我咁嘅反省呢？因为今次咧，我搭飞机翻嚟咧，搭 United Airlines， 我好少拣嘅，第一次拣嘅啫。佢啱有一个 sports 嘅 channel， 咁佢介绍咧五个美国嘅运动员咧，点？ 點樣能夠咧喺個過程裏邊點樣 struggle 咧，係能夠加入成為呢個美國奧運隊嘅成員。 嗯， 佢揀嗰五個人係好有事，一個女仔就是、伊斯蘭教徒，除低嗰個伊斯蘭嘅即係嗰個嗰塊布， 跨服， 嗯， 跟住咧就戴呢個 fencing 嘅帽，兩個黑人運動員，一個就係叫做打呢個拳擊。一个就系打柔道，嗯，跟住先两个白人，佢刻意拣呢样嘢嘅，即系三个都系当然好努力地，系能五个人都系好努力地系能够成为即系代表美国嘅奥运代表， 嗯， 系嚟自唔同种族、唔同宗教嘅， 嗯 ，multiculturalism 同埋呢个 American dream 啊，又喺度讲紧 purism， 吓 系咪啊？即系呢样嘢，我觉得你先至人哋认为，哇，咁我觉得喂美国佬。得喎，你 sell 嘅聯合航空都係即係美帝嗰啲嘢嚟㗎啦，都係啲大財團㗎啦，都係啲白人㗎啦。佢特登揀三個，五個裏面揀三個，一個係伊斯蘭教徒，一個兩個係黑人，一個打拳擊，一個打柔道，一個打 fencing， 一個跑長跑係白人嘅女人嚟嘅，嗰啲唔計啦嚇，啲嗰啲唔係重點啦。喺我睇落去個過程裏面，另一個唔記啦，總之都係白人啦，係咪？得喎。人哋喺度 sell 緊多元、唔同種族、唔同宗教嘅信仰，都能夠為我，唔係為國啊！佢哋唔好諗兩老撚土啊，係為自己嘅目標奮鬥啊！唔係話咩為咩American Dream 啊，噏幾句嘅啫。但係最重要就係我為咗自己嘅努力。 咪有個性喺度啊嘛？你嘅意思咁，但係問題大陸嘅運動員係冇噶嘛？ 冇錯。 即係同埋即係好得意一樣嘢，你咪做返個對比囉。以前大陸嘅運動員見到香港傳媒走去訪問佢哋，唔識都唔鹹唔淡咁樣講幾句廣東話咁，嗯，走去話咩多謝香港人支持㗎嘛。 打乒乓嗰啲㗎嘛。 係呀，啊，但問題喂而家嗰啲喂你自從幾年前孔慶東即係孔慶東事件一直到而家喂即係俾人個感覺就係無論中國嘅運動員或者大陸嗰啲受訪者見到香港人第一句就係，即係沒有中央的照顧，你們死定了㗎嘛。 嗯， 即系你遇到 咪，所以我觉得香港人咧，我第一个反省就系我都中咗呢个计咯，系， 嗯， 咪？我哋根本我哋以前唔需要为李宁、伏明霞嘅攞金牌而感觉到雀跃噶， 嗯， 同样道理亦都唔会见到即系呢个咩话孙杨吓喺度喊，我哋觉得好高兴噶噃， 嗯， 关佢卵事咩？如果你从你嘅角度，系咪？即系我觉得我今次。咁多年嚟冇睇奧運，突然間睇翻，我第一個反省係呢樣嘢。點解呢個運動會變成一啲國家機器，嗰啲國家嘅專制獨裁嘅國家作為 sell 自己嘅國力嘅一個方法，而我哋不其然自動送埋去上門，佢中咗個計咧。 咁你睇得呢啲咁嘅節目本身就係你就係，是，一樣嘢，就係話你對於呢個國家點樣 sell 佢嗰個 image 嘅反應嚟噶嘛？咁嗰陣時佢 sell 謙卑嘅，你咪開心咯。認同大家自己人咯，咁嗰陣時，而家佢強國 sell 玻璃心嘅，你咪即係跟住喺個。 其實今年一模一樣嘅啫嘛。你話冇咗流場都有好處啊，即係你起碼冇咗煩嘢咧，聚焦咗呢啲咁樣嘅民族主義情義結啊。即係你而家叫做係因為有啊邊個啫，阿孫楊喺度，你都睇下游水啊咁樣嘅啫，係嘛？咁但係你少啲煩咧，喂，其實你真係叫做啊。即係冇眼屎乾淨盲啦，叫做係。 唔係，所以頭先阿龍食飯嗰陣時候都以為中國咧今次咧攞金牌攞到好少啊！屌我唔係，我 check 過喎，屌佢都排第二喎。 唔係嗰啲唔起眼嘅嘢咯。 僅次於美國喎。 嗰啲係唔起眼。 因為點解咧？ 賺錢嘅項目啊嘛。 奧運嘅項目裏邊咧，亦都係一個值得分析嘅，就係咧最主要係田徑同埋游水。即係如果嗰兩個都係表現得好好嘅時候咧，大家就會感覺到呢個係一個運動嘅強國。 嗯 哼， 咁而中國咧呢兩樣嘢全部都係唔得嘅，從來都係。 係。 即係所以你宣揚又好，嗰、那個傻大姐叫咩名啊？嗰、那個 傅園慧。 傅園慧都好，其實喺個游泳裏邊能攞到獎牌咧，其實係好罕有㗎啦。已經。 唔係佢傅園慧都係銅牌啫。咁，但係我覺嗱，因為傅園慧咧，佢就好即係叫做好多網民都好受歡迎啦，覺得係即係。啊，好正啦！ 佢走出嚟有個個性喺度， 唔係佢有個性，但其實坦白講咧，即係我真係好，我唔係好 buy 嘅，因為呢啲佢嗰個表情真係太過唐氏綜合症啦，佢嗰 留翻老炒花生講啦，好唔好？ 呢個 我哋大軍閥咁正經，你係 嗱，你講呢啲咧，即係叫做係國族主義嘅嘢咧，其實你可以睇翻，即係最近呢個港大咧嗰，那個校內調查，即係嗰民意調查咧，哇！即係又激到阿爺扎扎跳啊！ 係咪即係嗱你見到而家話 61% 嘅人呢即係個港大學生呢都支持港獨啊 ,31% 呢就支持呢個武裝革命添喎。咁 61% 支持港獨喎有冇 10% 係大陸人嚟㗎即係如果有嘅話呢即係真係本土學生咁計啦喂可能嗰個比率仲高啲添喎可能去到70%喎其實係。即係你扣除嗰啲 exchange student 啦再加埋。咁嗱叫做反對即係呢個叫做係叫建設民主中國作為香港嘅民主議程呢係原來有 62% 喎。即係你而家民主黨嗰套呢完全 collapse 喎即係崩潰曬其實係。咁啊你 都解釋到點解民主黨今次立法會嘅支持度咁低囉。 其實講真嗰啲其實佢哋嗰個其實佢哋都唔係選民添嘛好多都。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以此你作為指標嚟計呢冇命嘅其實民主黨係。咁第二樣嘢就係最大鑊嘅就係、是、對於阿爺嚟講啦就係、是、個港獨嗰個問題嘛。 冇得搞㗎、啊。阿爺自己搞出嚟嘅、 啊。 你諗下雨傘運動我哋話搞你都即係唔 like 啦話搞呢個佔中嘅時候跟住831落三道閘。香港人有咩選擇？ 唔係呢個我要屌咧，就係、是、其實 啊，我咪同你切割咯。 點解嗱？即係我哋 抵撚死 嚇、啊！我哋 唔係，所以咧，我其實我係從一個幸災樂禍嘅角度咧睇呢一個嘅調查結果㗎、 嗯。 即係我又唔係好似我哋啲花生台部分嘅網友咁咧，即係除咗話笑鳩嗰啲支持港獨係咪真係自己港獨㗎嗰啲友之外咧，係咪真係搞佢革命嗰啲之外咧？另一個角度嚟講咧，就係、是、共產黨係抵死嘅。 嗯。 人哋肯同你谈判去傾政改方案嘅时候你唔肯傾一嘢就落三道閘。你諗下嗰陣时候我哋都係闹緊民主党㗎啦如果有普选就唔使佔中㗎嘛。 嗯。 喂其实呢个思路唔係错得晒㗎。唔、嗯、 係你明明点解而家係去到咁高压呢其实呢个係源集于啦。即係你成日讲梁振英唔可以分开嚟讲你唔可以分开将佢同埋習近平嘅思维呢分开嚟睇。因為你習近平呢幾年當政呢佢多項思維叫底線思維唔知道有冇聽過啦咁所以底線思維其實佢自己係將佢不斷佢自己嘅底線不斷咁樣推進係咪然之後睇你自己係反抗唔到嘅時候呢咁呢樣嘢就係等於佢底線佢亦都係一個叫做全面叫做管控控制啲反對勢力嘅一種手段。 係 咁，即係講真， 捉嗰啲維權律師先知道啦。 係啦，維權律師先知道啦。 同埋呢個炎黃春秋啦嘅即係封殺啦， 你 見到 最近 空間 叫做 係 用呢個選管會咁啊 screen out 一啲即係叫做係嗰啲港獨支持者咧。喂，其實講真，喂，如果呢鑊嘢咧，你係冇人反對，由得佢過咧？喂，咁呢個就變成先例嚟㗎，而先例就會變成慣例㗎啦。呢、這個就係變成新底線啦，係咪？所謂嘅底線係步步進逼㗎，即係而你民主黨所講嗰種反倒退咧，係步係喂係逐盤咁樣，係逐層咁樣盤剝嘅俾人哋係。 但問題你習近平個管治咁多年嚟，佢交唔到一份靚嘅成績表嘅時候，佢只能夠以欺壓一啲可以欺壓嘅反對派，然後走去確立自己嘅威信。如果唔係你唔會見到佢咁樣步對於民主香港民主派步步進逼，不斷咁樣走去封咩炎黃春秋啊，或者打壓你國內其他嗰啲。 炎黃春秋其實都係好不和啫嘛。喂，大佬，佢屌你文革。喂，屌文革系 suppose 其实喂呢个系常识嚟噶， 唔系佢屌文革系一样嘢，但问题而家习近平系用紧文革嘅思维走去管治中国啊嘛，所以你 搞新文革啊嘛， 所以你咁样做 系咪？ 亦都话翻俾大家听嘅就系，因为习近平佢个权就系唔稳，所以佢先至不断咁样走去要即系要立威啊嘛。 嗯， 所以先至有嗰啲咁嘅底线思维做一系列嗰啲咁嘅策略调整。 所以你唔使谂啦，即系而家佢咁嘅势头咧，共产党自己搞个祸出嚟咧。即系如果你问，即系过去日子里边，点会有61% 嘅，即使你话大学生都好啦，比较激进啲，有啲少理想，同埋冇乜利益冲突嘅人都好，即系冇乜利益瓜葛啦，可以咁讲。点会有61% 嘅人支持港独嘅？ 其实有挑战与回应嘅 approach 啊， 呢个系一个反弹嚟噶嘛？呢个系一个即系我已经对你哀莫大于心死嘅人嘅反弹啊！正如头先我同佢讲奥运一样，以前我有一个老师，体育教师嚟嘅，即系佢教我运动嘛。佢话我见到啊，即系中国攞金牌嘅时候啊，企喺度对住个电视，同佢一齐唱国歌喺度喊， 我話你咁撚戇鳩嘅，佢話不過六四之後冇啦，咁樣 係咁樣， 即係同樣道理。其實我哋真係因為我哋因愛變成恨啊！我哋對中共啊，開始我哋已經唔理性啊！即係我認為我自己我哋啊，去計算究竟獨唔獨立嘅時候，嗱老實講喺呢個問題上面，我係好理性嘅，我係會計嘅，有幾多數先，有幾多有付出幾多代價先。我計過呢條數之後，我發覺唔合乎成本效益咧，唔合乎呢個功利主義嘅話咧，我就唔搞。 喂，香港人係其實好難去絕對功利主義咁樣走去睇呢個中國 嘅，所以我唔去咯。因為大家都係相信一啲虛無縹緲嘅民族嘅情緒啊嘛。 咁因為你親戚， 因為呢個就係我批評王俊傑嘅地方嘛。我從來都冇呢個概念嘅。中國攞唔攞金牌關我撚事啊？係嘛？佢攞唔到金牌又關我咩事啫？佢表現得好先係最重要啊嘛。嗰、那個係值得攞嘅，有體育精神嘅，真係能夠鍛鍊到個競技嘅先係緊要啊嘛。係你啲傻仔先咁緊張，究竟嗰個國家定位係點嘅啫？人民嘅生活嘅幸福先係最重要啊嘛。去晒呢個問題裏面，喂，咁我哋個貧富懸殊嘅問題解唔解決先？四大地產商嘅問題解唔解決先？我哋個最低工資嘅問題解唔解決先？我哋嘅最高工時嘅問題，喂，而家冇人同你討論啲咁嘅嘢啊，戇居。樓價嘅問題，我哋買唔到樓咁點搞先？係嘛？讀完書出嚟揾唔到一份有前途嘅工作，咁我點搞先？已經冇人再同你討論呢啲嘢啊！讨论一啲虚无缥缈嘅咩国族主义啊、国家定位啊，永远都实践唔到，亦都唔知点样做嘅嘢，先至戆居啊嘛！全个世界喺港大嘅调查里边，俾我第一个感受就系咁啦。跟住阿爷就陪你喺度衬，喺度交，难听啲讲就系、你无端整个第二份确认书，不如把春啊，系咪啊？ 其实系即系 你第一份确认书已经写咗拥护基本法啦，点解要 specify 嗰三条呢？我都唔好明，跟住你今次咪变成一个港独议题嘅选举咯。 其实系 戇鳩嘅啫，简直系。 本身呢啲嘢咧，即系伪议题嚟嘅。 喂，所以你话叫我去选，我真系唔知点谂得同你选。 啊、 我同你喺度拗反对港独啊？ 唔系啊， 我咪即系送自己去死啊！ 你系拗唔到身份认同呢一样嘢，因为对你嚟讲冇所谓啊嘛。但问题呢个世界对即系。对于点解嗰班本土思潮兴起，点解系出现咩港所谓港独呢咁嘅议题？咁就系因为大陆不断咁样走去提呢一样嘢啦。 大陆 因为大陆想即系大陆化香港啊嘛，佢想同化香港佢就一样啊嘛。 喂，咁你冇计嘅，你而家 嗱，你讲 引起香港人嘅反弹咯，呢个好简单。 我另外又要即系讲另一单新闻啦，就系话。原來今年呢即係其實叫做統計數字呢就係話今年係多咗40,000+嘅新移民㗎嘛。係咪呢單嘢呢就好多人都炒得好熱啦好犀利啦喂你又換血啦撲街你又換血啦。即係我成日都講嗰樣嘢喂其實講真當換血呢件事呢其實你係阻止唔到嘅時候呢你係只有兩個選擇㗎咋。 走囉。 唔係。 生仔學你咁戇鳩啊。唔好咁搞啦！ 唔系，即系讲真，真系喎。唔系，即系嗱，你如果你系要反对， 唔使养啊！ 唔系啊， 你帮我养啊！ 你正确嘅 话，你养猫多过养人咁嗰啲冇得讲嘅，大佬。 唔系，即系咁讲啊！ 喂，戇鳩啦 ，Anthony， 你千祈唔好中佢啲计。 你听我讲埋先。 我即刻同你数啊！ 吓， 你唔好将嗰40,000+咧系夸大啊！ 系， 你唔知香港每日有几多单程证嘅问题噶？系100+200+啊嘛， 系咯。 40,000 × 365等于几多啊？109啫，戇鳩。你唔捻识计数嘅啲捻样，我而家即刻揿咋？40,000+，我谂下又好似好多喎，屌咁除翻365日几多？ 用晒，真系用唔晒， 用捻晒个名额。 咁但系我见即系立场新闻就煲得好大啦，呢单嘢就 屌佢识走位啫， 咁但 识煽情啫。 唔系呢个好多人 share 啊，但系咁样讲，即系如果你觉得系 matter 嘅时候， 唔系我唔觉得系 matter 喎。 唔系， 因为点解咧？ 我话嗰啲人系 matter 嘛， 109个名单里面大部分系家庭团聚噶嘛，公仔。 系。咁但系听埋讲。喂，当嗰啲人你系阻止唔到落嚟嘅时候，佢又必然成为你香港人一部分，即系佢可能系变成下一个梁天琦啦。咁你想唔想变成梁天琦啊？你唯有叫做消极地，你要做嗰样嘢就系争取佢变成梁天琦嘅啫。你亦都希望系咁啦，系咪？喂，咁但问题就系话，即系如果你系不断咁样鼓吹嗰样嘢，你反新移民，其实不嬲都咁讲啦。喂，你系等于你系逼佢对佢企喺你对立面啫嘛。 你係咪喺度複述緊阿 Ray Yip 當日做嘅嗰個調查，就係講緊啱啱落嚟嘅嗰一班人，一係就政治冷感，一係就走去撐呢個建制派。但係問題佢哋七年之後咧，佢哋就變咗泛民嘅忠實支持者，同普通香港人嘅價值觀冇分別啊嘛。 你就係想爭取呢樣嘢啊嘛。 即係你嘅意思，香港本身係個大熔爐，但係點解無端端呢個大熔爐容唔到呢一班人咧？以前 但係你反而就係話好諷刺一樣嘢，或者好吊詭一樣嘢。如果你係主張排外嘅話，佢反而佢係唔會自我同化為香港人啊嘛。 係噶，呢個都係噶， 冇正常。呢個係真嘅。 咁但係覺得即係你話香港人想攞翻嗰個 border control，即係邊境控制，即係控制幾多移民嚟嘅呢一個咁嘅訴求，我覺得又合理嘅喎。呢個 唔係呢個冇人反。 但你唔可以，即係你唔可以混淆咗就係攞翻邊境控制同埋去歧視啲新移民咧，你唔可以兩樣嘢。 唔係，同埋我覺得呢個社會嘅進步咧。其實是不斷咧，係吸納咧，係唔同社會，即係唔同種族啦，唔同嚟自唔同地方嘅人。 但美國都有三 K 黨啦，我想講。 唔係美國三 K 黨咪少數咯。一個社會能夠進步嘅元素咧，就係集混曬所有嘅精英。 嗯， 我覺得呢個先至係問題嘅重點同埋核心。我哋唔應該係排拒外來嘅競爭者噶嘛。同埋而家所謂嗰109人，我當你110啦。在那40000多里面，大部分咪又是那些香港那些麻甩仔，娶不到老婆，找不到港女，因为嫌港女很烦，去娶内地的老婆，跟住连埋一起落嚟的咯，一搭二那些咯。 唔系，但系咁， 一搭二的意思就是话，即系我一个香港仔就娶咗个老婆就搭第二啦，跟住就生埋个仔就搭三嗰只啊。 唔系，但系咁讲，你叫人哋欢迎竞争呢样嘢系反人性嘅，讲真的。即係你如果你自己做 咁冇計啊！ 你自己做一行獨市生意， 我冇所謂啊！ 你都唔想咁多人同你爭生意，即係等住就係話 唔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香港過往嘅成功就係因為咁啊嘛！ 你冇後啊嘛係。 喂，香港過往嘅成功就係嚟自不斷嘅移民啊嘛，戇鳩。 不過咧，我諗香港 屌你問來天奇係咪啊？你老豆無端做咩走去娶個大陸老婆啊？因為揾唔到港女咯。或者香港個女仔唔啱佢咯，咁咪揾咗個佢老母喺邊度啊？ 你唔俾配給翻嚟㗎，係 咪？ 啊，你真係啊！ 武漢 黨組織俾佢得 嘅，嚟自喺第度咯。咁咪大家有啲基因嘅傳送可能仲好喎，因為你香港仔打一打武漢妹。咁可能有啲精英嘅元素喺度，咪出咗個梁天琦咁樣勁咯。 係，其實都唔好諗嘅。講真，你都成日恥笑啲英文唔掂，大佬啫。咁啊 ，anyway 啦，咁啊，咁 咪即係我自己最後嘅總結就係香港人唔好害怕競爭，我哋從來都係一個競爭嘅社會裏面係即係屹立不到。 問題 亦都係因為競爭，所以我哋先會發奮圖強。 但 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如果我跑步。屌我系唔系都跑赢嘅？屌我使乜操练啊？仆街！我使乜练习游水？我使乜练习打篮球啊？屌我都系横扫嘅，系咪？喂， 但系你竞争嘅时候咧，都要保障翻一啲咧，即系弱势嘅人咧，唔可以竞争里边咧受完全即系失败。 唔系，所以我咪要求搞福利社会咯。叻嘅人，你赚100蚊，可能系要俾翻20蚊，甚至乎30蚊出嚟噶。唔係好似香港而家咁撚着數嘅，你賺100蚊，而家拎最多係拎15蚊出嚟嘅咋？咁你點能夠可以再資源再分配啊？你點可以能夠係製造呢一個嘅平等嘅機會？喂，呢個就係我嘅觀點啫嘛，所以我係一以貫之㗎，從來都係我吸納精英之餘，我仲係能夠係照顧啲弱勢嘅人㗎。喂，呢個先係社會民主嘅概念㗎，不過好撚多人唔撚信㗎嘛。 佢又覺得違反人性嘅啫，呢啲咁嘅嘢。 唔係，所以你嗰啲人力嗰啲支持者嗰陣時候同我講嘛，屌我幾撚時同你講話我哋社會民主主義嘅，咁你揾我同翻馬撚咩？屌我不嬲都係相信呢一套㗎啦，戇鳩，即係包括阿 Henry Ann 啊，我哋老友啊，佢咪話咯，佢都唔相信社會民主主義，咁你要同翻我啲飛，你做乜撚嘢咧？我不嬲都係講緊呢一套㗎喎，你有冇睇我啲辯論㗎，大佬？ 有冇聽我節目啊？ 唔係咯，你有冇聽我節目啊？ 嗰陣時係要你喐建制派嘅咋，你算數啦。 明白。 即係你要知民主派嘅存在係用嚟做咩嘅，係咪先？ 唔係，即係佢唔係相信我下邊嗰套嘢。 冇噶喎，你爭取咗民主之後，你就無端端可以係敵人嚟噶咯，唔知喎呢樣嘢未來係咪先？ 呢套嘢不嬲阿彌陀佛嚟噶啦， 啱，我都同意嗰套嘢阿彌陀佛嚟嘅， 係即 係唔係？所以咧，我今日咧，即係其實得兩個總結嘅啫。第一個總結就係大家唔好對個立法會選舉咧有大嘅期望， 否則咧你會有好大好大。 唔係咁，但係就係阿老蕭就係因為冇期望咧，所以先至唔做嘅喎，即係提早咩喎？ 咁我所以我好過佢啊， 大佬， 我好過老蕭啊，嚇、啊，證明我都仲年青力壯過佢 啊！我認為呢個世界咧。就總有一日咧，係會變得更加美好。 不過阿老蕭佢， 但係要有時間。 阿老蕭佢唔係退休，佢係轉型咗啊！ 大家都有耐性。 咁等你死嗰日先啦，呢個真係。 我有排啊！我最近做個身體檢查，得一個問題啫，就係膽固醇咧差啲，好似阿龍咁 咁大鑊。 即係200係標準咧，我196嗰只咁咯，其他係全部咧冇事啊！屌， 係啦，竟然會係咁啊！ 竟然係冇事啊！屌，肺又冇事，乜柒都冇事。所以老邪，我有排同你玩啦！屌， 係嘛？ 又贏咧？ 喂，咁得啦！四年之後出去挑佢機，冇客氣啫。 佢唔會再選㗎啦， 佢玩得完㗎啦，佢69啦，屌，我都54啦。 佢中意玩69啫。 係，好啦，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积极。我系肥佬黎， 你真系大鑊，我真系准备上场，我准备上场。 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